起你的微笑，就是会心跳。黑暗真好，开心真好，可以为你分到泪水里尝得到活着的味道。穿越你爱上的让快乐，就算带着泪和回避一样永远。我但愿我爱的人依然记得认真过的青春，亲爱过的人。黑暗里真好，可以想你真好，可以天涯海角你还是会听到我为你祈祷。 在深深的陌生山谷，将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。真实的旅途，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，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，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。我们路过我们路过湖泊，我们路过森林，路过沙漠，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，路过幸福，我们路过痛苦，路过一个女人的温暖和眼泪，路过生命中漫无止境的寒冷和孤独。